六，阅读课文。 一个女人的早晨。姓名：马芳菲。年龄：38岁。职务：财务经理。年薪：10万。单位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外资企业。外部特征：短发，一丝不乱，神态平静，略微冷漠，身形清瘦，身材挺拔，穿名牌，简洁大方，很少戴首饰，思维清晰，讲话语速快，可以讲流利的英语。5:45，马芳菲床头的闹钟突然响起来了，是小鸟在歌唱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变成了一声长长的鸡鸣，马芳菲就被这声音叫醒了。被窝真暖和。稍稍慢一点儿，鸡鸣又变成了狗叫。马芳菲立即就坐了起来。6:00，打开收音机，正是西湖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节目，广播里播的是报刊选播。清晨，马芳菲已经习惯了听广播里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使他每天对世界都有新的认识。听广播成为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，同时打扫房间。6:30，在动听的音乐声中，马芳菲站在床旁，叠好了被子。半个小时的工作完了，她走进了卫生间，开始每天清晨10分钟的洗漱。6:40，简单的洗漱后，马芳菲开始做早餐。大多数时候是牛奶和包蛋。路边摊上和小吃店里的早餐她是不吃的，也不许丈夫和儿子吃。所有早餐的食品都从大型超市买的。她在每个周六集中采购，数量充分，够吃一周。7:00，催促丈夫和儿子起床。先叫儿子，5分钟后再叫丈夫。分开他们上卫生间的时间，然后去楼下拿当天的报纸。7:10，吃早餐，一边吃一边看报纸上的新闻，问问儿子学校里今天有什么安排。7:20，换衣服，简单化妆，只要5分钟。要穿的衣服是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，保证每天一套，天天换新样。7:30，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和丈夫儿子说过再见，马芳菲下楼，坐上车去单位上班。8:00，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杭州经济开发区的某外资企业财务办公室。在一声接着一声的问候声中，一天的工作开始了。